防火漆注意不要用火，打火机要上胶。 秋冬之交正是塞罕坝机械林场防火的关键期，九零后防火护林员陈露正穿行在林间日常巡查。 我爷爷他们那一辈儿真的是一棵一棵树种下来的，要一场火灾，你想象所有的树就毁了，一点火都不能有。 塞罕坝如今有着115万亩全世界面积最大的人工林，但是新中国成立之初，这里还是飞鸟无栖树、黄沙遮天日的高原荒丘。1962年，塞罕坝机械林场正式组建，陈露的爷爷陈木东从学校毕业，加入造林的队伍。由于缺乏经验，林场栽下的树苗成活率第一年不足5%，第二年不足8%。但这却激起了陈木东和同事们更加高昂的斗志。1964年的马蹄坑大会战，全场大干3天，一次造林688亩，成活率超过95%。 干部几个同吃同住同劳动，下定决心一定要把这个成活率要赶上去，这样塞罕坝就有这个发展的动力了。 林场的不断发展也需要更多的护林人，于是响应号召，子承父业成了又一代塞罕坝年轻人共同的选择。陈露的父亲陈宏伟就是其中的一员。今年11月1号，陈宏伟和同事们几经起草修改的塞罕坝森林草原防火条例正式开始实施。完善条例时，有一处文本的用词让陈宏伟反复较真儿。 第三条，一开始弘扬塞罕坝精神，不是传承，我就不干。我说，对于我们塞罕坝人来说，塞罕坝这个精神是一代一代的传承下来的。 截至2020年底，塞罕坝森林覆盖率达到82%，森林资源总价值约231亿元。今年9月，塞罕坝机械林场荣获联合国防治荒漠化领域最高荣誉——土地生命奖。这是继2017年获得地球卫士奖之后，塞罕坝再度捧得联合国最高荣誉。塞罕坝机械林场厂长陈志清说，生态保护优先、绿色可持续发展是塞罕坝人始终牢记的使命。 我们将全面开展二次创业的新征程，统筹推进生态建设、绿色发展与基础设施建设，为建设新时代美丽中国做出我们更大的贡献。 详细报道请听中国之声今天播出的新闻纵横。 云南瑞丽疫情管控近日逐步放开，大部地区调整为防范区，防范区人员在做好个人防护前提下可在室内有序流动，保供稳价筑起纾困工作一直在稳步推进，生产生活有序恢复。总台记者李阳、王希报道。 现在的瑞丽慢慢恢复了往日的繁忙，居民的生活也逐渐恢复正常。当地一家美食城的老板胡美军介绍说，这两天来店里消费的人多了不少，不过堂食没有开放，只能打包带走。 以前呢，一天只能卖到个700-800，现在呢，疫情刚刚开封的那一天都可以卖到1000多。 生产生活在逐步恢复，瑞丽对于疫情防控并没有懈怠，当地超市配备了人脸识别系统。超市店长邱梅芝介绍说， 首先他能采集到这位顾客来过我们大型超市，他的核酸是否在有效期，然后他是否长期在瑞丽的，还有这个网格人员是否认领过他，如果他没有认领过的，说明他是外来人员嘛，他就会有风险了嘛，我们就不会让他进去了。 云南省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州长魏刚表示，要确保群防群控更精准更科学，推进各行各业复工复产复学。 我们迅速地建立起了边境立体化的防控体系，在较短时间内大幅提升了我们的核酸检测能力和医疗救护能力，同时各项惠企利民的措施正在稳步的推进当中。我们将统筹好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的各项工作，让老百姓有更强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 本台消息，国家卫生健康委昨天通报，11月16号0到24点，31个省区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报告新增新冠肺炎确诊病例31例，其中本土病例8例都在大连市，新增无症状感染者15例，其中本土1例在郑州市。截至11月16号24点，现有确诊病例1257例。截至11月16号，各地累计报告接种新冠病毒疫苗24亿289万7000剂次。 您正在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国新办昨天举行发布会介绍，中非合作论坛第八届部长级会议将于11月底在塞内加尔召开。论坛将发布包括对接发展战略、聚焦合作机遇等在内的多项对非合作新举措。 财政部日前下发通知，提前下达2022年优抚对象补助经费预算。此次安排资金主要用于残疾军人、伤残人民警察等伤残人员、在乡退伍红军老战士、烈士因公牺牲和病故军人家属、在乡老复员军人等人员抚恤和生活补助支出，同时还包括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入党的农村老党员和未享受离退休待遇的城镇老党员生活补贴补助支出。 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昨天发布，十四五时期，我国将从粮食绿色仓储、粮食品种品质品牌等方面实施优质粮食工程六大提升行动。 沪港通昨天迎来启动7周年，香港交易所宣布，截至11月10号，北向沪股通和深股通7年累计成交额达64万亿元人民币，累计1.5万亿元人民币净流入内地股票市场。 我国第一座高速服务区嘉青站山东青银高速淄博服务区嘉青站今天正式投入使用。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 白俄罗斯国家通讯社17号报道称，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与德国总理默克尔当天举行了电话会议，双方谈话涉及白俄罗斯与波兰边境的局势。双方一致认为需要将难民问题提到白俄罗斯和欧盟层面，未来将确定相关官员进行谈判以解决这一问题，难民前往德国的愿望有望得到解决。 世界卫生组织17号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全球累计新冠肺炎确诊病例2亿5425万6432例，累计死亡病例511万2461例。过去24小时新增确诊病例584044例，新增死亡病例7370例。 根据美国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的统计，截至北京时间今晨5点21分，美国累计新冠肺炎确诊病例4738万9350例，死亡76万7152例。过去24小时新增确诊病例99886例，新增死亡病例1763例。 美国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当地时间17号公布的数据显示，截至今年4月，美国一年内因过量用药而死亡的人数首次超过10万人。其中以芬太尼为主的合成阿片类药物仍然是民众因过量用药死亡的主要原因。 加拿大统计局当地时间17号发布的报告显示，10月加拿大的通货膨胀率达到4.7%，为2003年2月以来最高。其中与2020年10月相比，汽油价格上涨了41.7%。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刘钦、李丹丹、赵初南、郭鹏，主播卫东、王毅。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中波88千赫。听众朋友，刚才播送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接下来请听新闻广播的节目。 这是仙鹤的声音，这是老虎喘息的声音，这是长臂猿的声音。你没有听够，还想听扬子鳄的声音、白鳍豚的声音、大灵猫的声音？很遗憾，有些声音你也许永远听不到了。当孩子们追问这些声音为什么会消失的时候，你会怎么回答？ 保护野生动物，传给后代一个完整的世界。